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0集，华觉宗已有人暗中翻墙潜入正殿。华觉宗正殿外弟子聚集，被十余个突厥人刀锋相对，皆是瑟瑟，此时内心惶恐，冷静自持全然不在，许是还要默默咒骂，精通再多的典籍又有何用。为首的自称阿史那多禄是草原上高贵的狼，同承志做了个声色的插手礼，因突厥内乱纷争不断，他这一支大抵也就剩下这些追随者。不知从何处得知，连夜潜入长安，特地诚心来求传闻中能够解除痛苦超越生死的绝宗秘法。程志脸色清白相见，双手合十立在殿门外，一声不发。突厥比之中原人魁梧壮硕许多，亦愈加粗俗，打掉燃灯，烧起了正殿前面巨大的香炉，一团烟熏火燎，有些呛人。竹寒同一众程志亲传的一书弟子皆是玄医，站在旁边一动不动，面无波澜。有闻声赶来的弟子们着姜黄色服饰，满脸恐慌稚嫩，不敢靠近。阿史那多禄声音沙哑，讲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话。 大师，多禄已为咳疾困扰许久，再加上如今家族内乱频繁，还望吐露秘法于我。 他有困扰多年的疾病，又怕在内乱中被杀，许是作恶太多，腾格里天神不避他，便寄希望于明觉宗法来做护佑，着实有些可笑。程志颔了颔首，终于开口，语气亦是百般不悦。 施主，宗法并不能医治顽疾，更不是不死灵药，一切无常不过是…… 突厥人没有耐心地同他打这些禅机，见他不说，便进正殿。正殿之中摆了个巨大的桌案，皆是异质的古文片段，最中央是程志用金墨亲笔誊写的钟板，已经有些厚度，线下那些纸张笔杆亦或是成本的册子纷纷被扔了出来。阿史那多禄随便捡起几本胡乱翻看，见着皆是看不懂的中原文字，愈加皱眉，还抑制不住地咳嗽起来。 老东西，我敬你唤你一声大师，千万别不识好歹。 话音落下，几本做脚注的册子被丢在火燎的炉子里，如同一片生肉落入庞大虎口，眨眼间丝毫不剩。竹寒合掌把一切照收眼底，心跳加速，理由却不是因为惧阿史那和突厥人。直到多禄提起了那本蒙了尘的做工最精致的钟板，上面承制的字迹似可以篆刻于石碑上的布纹，让他愈加紧张。当时竹寒在想什么，怎么就冲上去了？明明平日里时常劝阻着阿音莫要妄动，此番他却忍不住妄动，全因想起来了程善临终的嘱托，曾经短暂地引起过他同阿音不愉快的那么一件事，且他至死也未能给阿音说清。程善作画前指着他的手，娓娓道来同他有多投缘，又是如何如子如孙待他，竹寒都知。人之将死，仿佛一瞬间愈加看透了许多，泰然至极。一愿只一个，便是万般叮嘱竹寒定要诚心一点，此为明觉大业。意完了，若是仍旧心向红尘，师父九泉之下也定然安然接受。迈步上前，多禄也没想到院中皆是胆小之人，竟有胆敢出面的。一眨眼分神被他扯走了书，竹寒把东西抱在胸前，对上多禄愤怒神色，诚然他执匕首面对渺小生灵之时是那般的害怕，可现在却满心无畏。许是他也被阿音同化，执念太过，又或是因爱而无有恐怖，实在大胆。 而身后一众或因满城流言，或因暗中贩毒而孤立竹寒的僧人，一个都不敢上前。明觉旧典与绝宗至关重要，将成为根基法典又如何？说是看破生死，关乎自身性命，怎能看破？宗庙弟子也不外如是。多禄等人便以为奥秘藏于这本未完成的古书之中，愈加振奋。此时寺门外今无畏倾然而入，大殿前一片嘈杂，那是极其混乱的一夜。弟子断断续续地哀叫着，香炉噼里啪啦的焚烧声，突厥穷途末路的怒吼声。竹寒怀中抱着经书，同其余众人一样准备四散奔逃，可他那么一回头，只这心软的一回头，程志满脸皱纹，合掌的手背皆是颜色不平的斑，步履缓慢，被一众徒弟在生死面前无情抛下，实属个可怜人。竹寒心头一颤，毫不犹豫地回身搀扶程善手臂，大半个身子护住他向后院走。他算是刚刚一众人中最年轻的那个，穿的服饰却是同色，定然不凡。阿史那多禄被手下掩护着，朝他大吼， 把书给我。 竹寒不回头，低头迁就程志步伐。日暮穷途的阿史那多禄同手下皆盯住了竹寒，随后以他为首的第一刀从背后插入，第二刀，第三刀，再拔出，只觉得好疼，刀刃穿透了前胸，鲜红血液不断流出，湿润胸前的书，庆幸皆是金墨所书，大抵晒干后还能看清。程志的手在抖，眼睁睁看着他倒下，接着金无畏把人围住，突厥被捕。长安城中劳累一天的百姓皆埋头归家，没有人会抬头看华爵宗方向，有被风吹得愈加大的火势，而阿音接过用叶子包好的干豆糕，眉目温柔地同那老儒道一句，多谢阿婆。药叉与丈月一双好友在林中月下共酌，谈鬼事化人事喋喋不休。最后那一刻，竹寒使了全身力气攥紧手里的书，他想得如此简单。 明觉旧典已过半，阿音等那么久，怎么能够再重头来过？幸好我护住了，不过需要再当场一份罢了。 程志颤抖着跪在他身边，看竹寒张嘴合嘴，气若游丝，最后道的是阿音，还递过沾满血的经书。话未说完，合不上的眼划过泪水，百般不愿地断了最后一口气。他好悔，此生细数这段情，终究是负了阿音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